在中国澳门举行的2016年澳门国际马拉松比赛，我国运动员12月7号坐火车回国。我国运动员金志香获得女马拉松赛冠军，荣获了优胜杯和金牌。